马后炮。 好啦，翻嚟第二节嘅马后炮啦。嗱，咁啊，头先我哋上一节结束之前咧，咁啊，啱啱就大开咗啦，就即系话呢场第七场，即系呢个总场次十七场啊。咁有边几只马就值得注意咧？咁头先我就讲咗只无限商机，咁所以咧，我而家开始咧，就先同你讲讲只无限商机先。嗱，咁而家咧就去到大概啦。嗱，你一見到熒光幕你可以出曬 full screen 啊，技術員係啦，出曬 full screen 啦，唔使影我哋。嗱，而家咧，而家隻無限商機一定就係指而家鏡頭指住呢只，就即係尾耳開始轉緊入直路嘅。咁我哋一路去邊啦？嗱，咁呢只馬咧，其實咧就當時係七廿幾倍大冷門嚟嘅，但係咧呢只馬你睇到啦，史卓峰咧，嗱而家開始咧再移出啲。咁前面嗰隻太陽威威阻住佢又再移出啲，但係咧一路都仲係喺度分緊疆喺度擺正個位。大隻馬咧就自己自動都一路湧緊上前，但係咧一路都未 settle 到，但係到呢度啦，開始可以有走勢，佢又喺度係咁養兩邊就算數。嗱呢度，但係越比就越多。嗱你睇翻，但係你睇翻前面嗰啲咧，嗰啲騎師咧，個個咧就推到七彩嘅。你睇下佢咧，真係係咁養下就算啦。大隻馬係有嘅喎。嗱，唔好以為佢七十七啊幾倍，嗱呢一打兩邊係有反應收上嚟，佢而家最後咧係輸三個零馬位嘅啫。嗱，再睇多次啊！嗱，佢而家 最後只係打咗兩邊， 最後打咗兩邊嘅啫， 係咁意啦，拗下痕咁 啦。係啦，嗱嗱咁呢只馬咧，嗱你唔好睇佢七啊幾倍啦，咁我哋翻嚟先啦。 嗯。 咁賽後報佢竟然咧董事又問佢喎，竟然會問一隻七十幾倍嘅馬喎，我讀一讀俾佢聽啦嚇。咁啊，查詢時啦，史卓峰無限商機表示，在轉直路彎時，他能夠跟隨安喜。之後咧，咁啊進入直路時，將無限商機移至馬群外側，其後開始坐騎喺太陽威威之後內閃。之後咧，就喺轉吹近三百米處咧，移向太陽威威外側後咧，無限商機就持續內閃啊！嗱，我講完先嚇。就話佢只馬持續內閃，咁因而在太陽威威的後蹄外側處嘅極大，即係陷入極大嘅困境啦，直至到一百五十米處咧，咁又鑑於無限商機持續內閃咧，咁喺賽事階段咧未能全力摧殺作騎，咁跟住佢再講就話曾經向馬主及練馬師建議，考慮日後賽事中在該區的配備中加入環形口含鐵。咁你點聽？你點睇呢段？你點睇董事或者佢嘅解釋咧？ 哇！乜都做齊啦，成個編劇編到咁好，大外檔蝕大位入到去，係佢入到去初入直路嘅時候有少少輕煙，佢係抽唔到出嚟。 係 啊，跑咗大概二百米直路咧，就開始望空啊！嗰陣時已經大勢已去啦。 嗱、啊。咁誒陣間我哋嗱，究竟佢係咪陣間咧？係究竟佢係咪真係咁樣咧？嗱，我哋一路睇巡邏影片咧，我哋就一路同大家講。咁但係咧，其中咧，即係喺未講到佢之前咧，咁阿龍哥咧都有啲馬咧，都想同大家提一提，大家咧要跟進一下嘅。咁、哦、啊，一路去片一路講啦。 OK。 嗱，咁而家呢度出閘啦。咁啊嗱，其實呢度咧。你睇到啦，咁啊嗰只無限商機其實一排十一檔喺好喎嘅，因為啲咁啊中間前面嗰只咧就係只赤水神區啦，咁啊快前面走啦。 中間粉紅衫嗰只德勝門喎，係嘛？搶到出嚟喎。 嗱嗱，咁啊德勝門你可以講下喎。嗱，其實呢場馬陳嘉熙嗰個步速流放咧，其實真係幾好嘅。雖然咧賽後報告啫，就因為話佢用邊個度罰咗3000蚊，咁但係咧呢一場馬佢真係發揮得一絕，幾乎爆得。 點解咁慾緊咧？陳嘉熙都用邊個度？ 係啊， 犀利喎！ 嗱，咁而家咧，嗱，咁啊，個無限商機就喺後邊啦。嗱，咁啊，其實中間都仲有啲馬嘅，可以值得講下。贏贏馬嗰只就好整以下啦，潘頓咁啊，而家帶住嗰只巡邏聰明導彈就擺正個好位。咁前面嗰只勝利風範咧，咁啊拱下拱下又冇乜料到。嗱，但係你而家睇下外邊嗰只無限商機啦，嗱真係 就係呢度輕煙， 呢度輕煙啦。咁啊，但係咧嗰只太陽威威一路帶佢出去，嗱呢度咧的確係。係有啲阻，但係而家咧開始佢係有 clear one 嘅，你見到話史卓峰打邊都打得都就住就達，呢度再多啲位置就已經唔得。 佢都要用下力抽佢出去。 係嗱，咁所以咧就變咗呢度咧，你睇到佢都即係保留評價啦。咁的確佢係有啲影響。 未能全力思維係咪咁話咧？ 係啦，話佢未能全力思維啦嘛。呢度佢咁講啦。嗱，但係你睇翻之前嗰幾隻啦，嗱，夜馬嗰只聰明導彈，咁你睇到啲乜嘢先？贏嗰只贏得好篤定啊！ 贏嗰只咧，聰明導彈 咁啊贏咗啦，冇得好講啦。咁又熱門嚟㗎係嘛？ 係啊，熱門嚟嘅。咁至於紅心 德勝門咧，嚇、啊、已經有嘢睇咯。咁你睇佢呢個呢只馬七啊分，而家落到嚟64平，七啊三64開始喐手咯，可以差唔多。 其實呢場馬咧。即係都講開就講啦，咁啊容天鵬就一對位置 Q 嚟嘅，巡浪導彈都跑第三嘅嗰只。 喂，嗰只就廢廢地喎，嗰只對位嗰只好多事喎，又骨裂啊，乜都齊。 係啊，嗱咁特別，但係咧佢嗰，但係搞笑喎，嗱佢嗰呢條佢呢條二容天鵬位置 Q 咧係好多飛，即係都話80多倍。你諗下啦，一隻45倍打一隻31倍條位置 Q， 都係得八。都係得80多倍，即係 好彩我買唔中， 好都有啲飛咁。但係頭先另外你睇到嗰只紅心傾，你又睇到啲，你又有啲咩？ 紅心傾呢只馬咧，成日都會有人提一提喎。呢只馬咧就有少少名氣咁話，係會惹到人去揀佢啊咁啊。 好簡單啦，你好似我哋另外一位拍檔阿甩甩咧，喺鬱文射馬，佢都嗰場俾心水，佢都有俾呢一隻 不過呢只大家要小心啲喎。是啊，油掌賣出嚟嘅。 因為呢只佢係嗱呢只馬咧，因為個名氣都好大嘅，就係喺舊年嘅皇家亞視谷嗰跑嗰場澤西錦標咧，就跑第二翻嚟嘅。 三歲嘅 Group Three 啊，係 啦， 但係輸條街喎已經， 輸四個零馬位 啦。四個幾馬位喎， 咁但係佢名氣大啊嘛，呢只馬佢你知 World S 嗰啲通常都係好俾啲馬主揀出。 佢油掌賣出嚟嗰啲，我睇翻佢。佢先前喺邊度起家 ？Windsor 啊 ，Lingfield 啊 ，Chelmsford 嗰啲， 係啊 ，Wolverhampton 嗰啲，哇！嗰啲咁嘅沙地一路出身嘅啫，跟住嚼咗跑七場，贏咗5場。 佢喺嗰邊都用得好盡啊！嗱，佢跑七場係五嗰邊兩。 如果係酋長嘅馬，跑七場贏5場，有料到嘅，一路推佢上去跑 Good One 係嘛？賣俾你。有冇咁大？ 唔係咁，但係呢個馬主都好巴閉嘅， 就係佢巴閉咯，巴閉嘛。 嗱咁啊，你 佢肯俾錢，我梗買啦，係咪先？ 咁但係油王都唔志在錢啫，係咪？ 油王唔志在錢，不過呢啲馬留喺度 有把尺嘅， 係啦，真係。 嗱咁啊，講翻啦，即係大熱門嗰只勝利風範，咁啊跑得好曳，咁啊當然小組就有問佢啦。咁啊，杜美爾就話賽前咧就曾經。拆騎呢只馬進行快操咁樣，跟住就坐騎表現出色，其後亦都喺試習中交出令人欣喜表現。咁但係咧喺嗰日咧，勝利風範就不願前往集傷，此情況並不尋常。坐騎以往由他拆騎時，亦都冇此行為。他說勝利風範喺上季勝出賽事中無需催拆就進佔前列位置，咁但係今次咧佢喺早段咧要催拆坐騎，以超越內側馬匹喺接近800米處而入居於赤水神區外側後，勝利風範走勢僅屬一般，跟住就喺接近600米處催拆勝利風範上前，阻止赤水神區移至前領放馬外側，但勝利風範外閃離開赤水神區，赤水神區因而能夠推至德勝門，就導致勝利風範喺過咗600米處咧需要走第三碟，咁跟住再講啦，喺直路時再催拆呢只勝利風範咧。就坐騎沒有讓以往般加速，咁其後喺末段未能以勁勢衝刺，咁佢認為試賽咧表現令佢十分失望，尤其是相比於上季嘅衝刺力咧，以及佢賽前操練嘅表現咧，就覺得好失望啦。咁所以咧就小組認為呢只馬表現難以接受，咁啊需要試習合格，經過獸醫檢驗先就可以再次出賽。咁賽後咧呢只馬亦都接受檢驗咧，就並冇發現異常之處嘅。 是冇異常啊，一啲異常都冇喎。 啊，咁啊， 使乜咁大段嘢？邊個講啊？杜美爾講噶。 杜美爾問佢啊嘛，佢問小組問杜美爾，佢講翻出嚟咯。 啊，使乜講咁多嘢啊？因為我哋四個字搞掂，加分太快，係咁多。呢只馬52分起步，贏咗幾多場啊？3場2場。 贏咗兩場。 贏一兩場，加陣71分。 因為佢上一場贏咗之後加咗11分啊， 係啦，咁同埋需要時間， 咁同埋 消化評分啊嘛， 咁同埋啱啱轉4歲都要消化評分， 梗係啦， 檔位又唔係咁好啦， 使乜咁大段解釋啊？ 所以呢場咧就 加咗19分， 咁但係又咁講啊，因為呢只馬佢係19蚊嘅大熱門嘛，咁都要 up 下嘅，即係都要保障下投資人利益，咁所以但係咧，你呢場馬除咗我講嘅做無限商機之外咧，有邊只馬你要值得要跟進？ 呢只德勝門啦，頭先我講德勝門 嚟緊㗎啦。不過呢個馬房咧，有冇咁快走咗光，有冇快再嚟咧？咁就大家要考耐性啦。 係啦，咁同埋咧，其實嗰日咧，龍天鵬咧都擺咗個陣喺度嘅。咁但係就即係呢場就叫做有 呢場食咗條位置 Q， 快樂實在就輸咗啦。嗰陣快樂實在跑咗個第二輸咗啦。咁嘅所以咧就啲都就有啲吉。 咁另外有一隻咧，太陽威威上季都好威嘅喎。 系啊， 同我佢嘅情況咧，我啊覺得佢同呢個勝利風帆有少少相似，就係、是、加分大多， 又 係 要消化， 又係加分大多。但係呢只馬有用嘅 ，OK 啊 ，Snizzle 啊嘛， 冇錯， 佢係有用嘅。 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啦嗱，講完呢一場啦，咁我哋快快脆咧就講呢一日嘅另外一場要跟進嘅賽事，咁就係尾場嘅第十場，我哋去一邊先。 好，一起步馬有冠萬集前面快咁啊，中間大運當頭啦，咁啊響外邊咧仲有綠色衫嘅幾利紅星啦，最出嗰邊有盛大光輝、內蘭白衫、自在人生，中間第五位咧早紅色衫嘅心多多啊，咁啊外邊位置咧咁啊大約第六度咧，依家進佔第五咧就係活力名區啊，後邊嘅馬內蘭第六位黃衫咧就開懷大笑中檔馬有冠啊，再後邊嘅馬貼咗欄咧就藍衫紫色眼罩咧有紅比仔啊，拍住佢出邊紅帽咧大約尾五度咧就請跟我來啊，後邊四隻我願意皆運來。黄山包咗落尾咧就系幸运时代啊！好啦，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盛大光辉就放头嘅，跟住响第二位就活力名区啊！内栏第三大运当头绿色衫，第四位咧就系呢只几利红星啊！再见到第五位内栏白衫嘅自在人生啦，中档位置咧先见到心多多啦，再数后啲嘅马开怀大笑马有冠，红帽咧大约尾六度啦，攞出去外边噶啦，就请紧我来响马林揾紧位，紫色眼罩蓝衫红鼻仔嗰啲马，再后啲先见到佳运来啊！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。都仲係呢只盛大光輝啊！咁啊，見到中檔位置活力名區過佢，外邊心多多亦都殺緊上嚟。中檔個位置咧，仲有幾利紅星啦，外邊上緊嚟就整一馬友冠添啊！最出嗰邊就我願意，最後一百米心多多已經脫穎而出，贏緊呢場賽事噶啦。第二名嘅馬相當相當接近啊，馬友冠都好有機會搶到個第二。第三名佳運來同埋幾利紅星咧，就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只心多多。咁啊，似乎蘇保羅嘅重化兵啊，真係掂喎！拋離對手贏馬，馬都仲係有啲撩身噶。跑第二名。 好啦，咁啊，頭先啱啱就播咗呢場嘅賽事片啦。咁其實咧，急呢場馬其實要講啲咩嘢咧？咁啊，陣間阿龍哥都想，不過我就想講先，其實就講贏嗰只心多多。 嗯。 咁點解要講呢只心多多咧？嗱，你睇到阿潘頓即係呢一場賽事，即係你覺得佢嘅發揮係咪好完美咧？ 贏咗梗係完美啦， 嚇贏咗， 同埋瀟灑添啊， 瀟灑啊嘛，同埋一樣嘢你咪睇到咧，即係如果佢係有心搏馬，要殺馬，就係呢啲樣板咯，啱唔啱啊？同唔同意啊？ 冠軍騎師嘛，啲冠軍騎師嘅風範啊嘛， 嗱，所以呢一場，所以其實呢一節咧，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要你哋咧就睇下佢，即係係點樣贏馬嘅。咁我哋成日都屌狗佢多噶啦，即係話佢成日啲馬就唔知道去咗邊度啊，遊魂啊，我又唔出，我又有你話個拉馬又好咩都好啦，咁啊嗱，即係有樣睇嘅呢啲澳，就尤其是澳洲騎師咧，即係你搏殺同唔搏殺，即係好似即係我哋有我哋嘅前輩啊方俊輝講啊，即係好似阿曼城啊咁樣推同你咁樣推，即係嗰種你就可以睇得好清楚。我哋一路睇場內影片，我哋一路咧就再講下。嗱，即係除咗講嘢之外咧，咁阿龍哥都有。 其實你每一個騎師都係嘅，佢用心跑嗰場馬同埋 hea 跑嗰場馬，你係睇得出嘅。睇你用唔用心睇，你又用心睇又睇得出嚟㗎啦。 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又去啦，睇下巡邏影片就睇清楚啲啦。嗱，即係心多多排十檔嘅，咁其實佢出閘咧都幾順利啊，都一路都即係攝住後邊，中間慢慢就嗱，依家攝咗埋去啦。咁一擺前面嗰隻就係隻盛大光輝啦，咁啊埋邊就係幾利紅星啦，跟住再埋邊就係嘅大運當頭啦，貼住欄咧就係嗰隻自在人生。咁而家最外邊嗰最外搭嗰隻咧，就應該係隻豪比仔嚟嘅。咁啊唔係活力名區。咁而家慢慢就埋啲咧，咁啊同隻盛大光輝就一齊擺前面走啦。嗱，咁呢度一路咧，你睇下啦，有啲咩馬你值得要攞出嚟講下先。除咗 呢場大熱門係咩啊？ 大熱門就係幾利紅星啦，而家就係排緊，而家就係喺呢個大運當頭外邊第四隻 個位又靚喎，個位又靚嘅喎。 咁咧嗰隻心多多就喺佢後邊。 嗯， 係啦，嗱咁而家進入直路啦。咁啊其實 咁啊冠軍騎師攞幾利紅星嚟做假想敵，跟住佢個屁股喎。 係啦，嗱咁而家扭出嚟啦，咁啊 壓住佢，咁啊幾利紅星就 話過就過啦， 進又揾威炮。嗱，你睇下佢一推，呢啲田太公仲喺度分緊姜，仲喺度諗緊，都唔知做乜嘢咁樣啊！而家推兩步已經過曬佢啦。咁啊，後邊嗰啲馬有冠啊，話突殺上嚟殺得勝，跟住外邊仲有隻，仲有隻呢個佳運來啊嗰啲啦。咁啊，最後咧就呢隻 個姿態都好輕鬆， 姿態好輕鬆啫。呢只馬有好多分嘅，就同埋咧蘇保羅嗰日咧，即係之前已經有一隻開咗齋噶啦嘛，即係贏咗只如果冇記錯就應該係嗰只天意啊嘛，咁跟住呢只就好重，即係飛之下咧，咁就搏埋嘅。嗱，咁啊可以翻嚟啦。嗱，咁啊睇完其實呢場咧賽後報告就冇乜特別嘅，即係主要純粹咧頭先就想講就係話呢一隻啦。咁啊唯一可以講下嘅就係只幾利紅星啦，即係你睇到，即係你睇到只啊呢場馬，你睇到啊田泰安嗰啲咁嘅發揮咧。你就好明白，你就好，即係我就好拗頭，就唔明佢點解咧？即係上季仲可以排到第三，咁今年就其實都佢都開始都好大，感到好大壓力嘅，因為 今年嗰個騎師陣容好勁喎，佢受威脅㗎啦，跟住 係啦。咁我就即係我以往喺我以前啲節目咧，都係話呢個咧係一個廢人嚟嘅，即係尤其是一排外檔馬咧。佢啲馬排外檔咧，基本上可以凍咗佢，唔使買嘅。 我記得當年我見佢喺南非跑馬的時候，佢仲是見習生的時代，我見佢即係分姜跌姜啊，直路跌姜城啊，翹住條邊啊，嗰只咧我都見過啲鏡頭，所以佢初嚟香港的時候咧，我就對佢好有戒心嘅。最後我都唔係好明佢點解可以撈得咁掂。啊，咁可能 佢仲有個好大佬莫雷拉啊嘛，兩兄弟嚟噶嘛。 不過講翻呢只幾利紅星咧，又唔多關佢事。 嗯， 因為只馬咧，係呢只馬真係大鑊，贏一場52分起步，贏咗一場咁大把，而家68分。只馬咧從來唔跑第四名以下嘅，今次都跑第四，咁就大鑊啦。跑第二啊加下分，搞第三啊加下分，跑第四又冇分減。 嗯。 只馬太忠心啦，結果害咗自己。 係 太忠心嘅好馬，咁啊冇得減分，不斷係咁加分，就懲罰緊自己。咁啊長強都搏盡，嗱呢個馬主呢個幾利華木球會鬥志又一流。 係 啊，所以長強都搏，咁呢啲馬先至係死得人埋。 嗯， 又大熱門。 咁但係呢只馬，你如果下場再出，佢都喺翻三班跑咁，即係 該會咯。 即係啲即係有冇得再跟咧？可以 三四重彩配腳啦，只馬就都咁樣搏法。而家澳洲四歲馬咁樣搏法，我睇里程剩翻幾多我都成疑問。咁佢搏埋呢季佢個高峰期應該過嘅， 係 啊。頂東搏埋今季，嗱咁今季個贏到一場馬，我覺得好開心。 咁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呢咁，但係因為呢件衫學你話齋，好好鬥志嘅，真係。 所以三條紅彩又唔飛得嘅， 逢出必搏嘅。咁仲有邊啲馬值得留意啊？ 呢場馬咧，好多馬都係嗰、那個評分一路升緊。咁有隻咧就減分減足一季嘅，自在人生。 嗯。 監督阿羅富全馬房啊，呢個未開齋嘅，上季呢個John Size 同埋羅富全今季到而家都未開齋。 係 啊，但係呢只馬咧已經係高分減翻落嚟，77分個位，而家減翻落嚟68分。咁佢贏馬嘅時候69分，咁就呢只馬唔會係太高班嘅馬，但係我睇如果形勢有利嘅話，應該都差唔多可以 嗱。頭先你睇翻佢咧，都走咗一段喺前面嘅，咁啊，但係就好快就斷，好快就斷咗啦。 呢只唔係咩好馬嚟㗎啦，不過個分咧，如果佢減得咁快嘅話咧，咁啊應該不出三四場應該可以有回報嘅，應該 係啦。OK， 咁啊嗱，最後講埋啦，只贏嗰只心多多，頭先都講咗啦，除咗呢只馬即係俾你睇到阿潘頓點樣贏、點樣搏殺之外。咁其實呢只馬贏得都好出色嘅，呢場佢做嘅時間都做得好好嘅，即係尾末段佢自己都做到啲22秒幾嘅，咁即係睇係好好時間。咁啊， 個姿態都輕鬆咧， 姿態又好輕鬆，咁應該咧 有來啦，應該 嗱佢最後末段咧做咗22秒09嘅，咁啊都即係僅次於只我願意。咁但係其實我願意後面都追 soft 追翻嚟，追翻好多，咁都係輸三個零馬輸三個馬位啦，呢只都要值得留意啦。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只馬睇下佢下一場點部署啦。咁但係今次 即係其實今個即係呢個禮拜日個賽事，即係嗰個禮拜日個賽事，其實都談論點又唔係太多啦。咁即係主要都係 蘇保羅都算喐手喐得快喎，咁就起咗個孖。 係啊，因為佢上幾季都係處於成日都處於呢個護級情況，咁啊慢熱啲，咁而家啲馬可能都好翻啲，咁啊隔著同埋就減咗好多分啦。咁所以咧呢個馬房其實嚟緊都要留意。咁好啦，講到呢度咧，我哋休息一陣先。咁你下一節翻嚟就講翻星期三晚嘅賽事啦。轉頭見。